起走到最后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这里分个处，两个国度。 多少时间，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到什么时候才能遇见我？

送的玫瑰花，因为

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，我是主播周周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一起来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。李克强近日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要求，今年要开展简政便民的专项行动，各项证明和手续能取消的取消，能合并的合并，最大程度上力气便民。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，在索马里边境的小镇多洛附近，人们从河床的水坑里取水。因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，索马里的大部分地区降雨量连续多年不足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二月发表了联合声明，表示索马里目前旱情严重，当地600多万民众陷入了饥荒，急需人道主义救助。影视方面，电影产业的促进法实施之后呢，市场又出现了新的状况。全国电影市场专项治理办公室近日发布了通报，根据电影产业的促进法规定，有326家影院因为瞒报票房被严厉处罚。美国福布斯杂志近日公布了全球富豪的排名榜，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以860亿美元的资产连续4年成为了全球首富，股神巴菲特以及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分别以756亿和728亿美元紧随其后，万达集团主席王健林以313亿美元排在富豪榜的18位，成为华人的首富，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和腾讯的主席马化腾分别排在23位及31位。 我不想再为你哭，当我们都已说好了，没必要去负责每个人的快乐，就当听完了这首歌，你有选择离开我的资格，舍得都已不算什么。雨过天晴后的天色，一切都值得，也许寂寞比较不适合，去给彼此拉扯。答应了我要很快乐，尽量唱着我们的歌，在你的世界我偶尔只是个普通的过客就够了。答应了我你会快乐，把眼泪全都

里陪着你那片夜空，感受每阵向你吹来的风，搂紧自己假装你在我怀中，片片快要枯黄的叶飘在心头，一个人在回忆里停很久，被风吹得不动，该往哪儿走？挥挥手，才发现是彼此什么走了头，回过头，却又迷失在了最初的路口。我怎么又怀念起在我们争吵以后，想抱紧你的温柔。我怀里的天空，还背诵着你的笑容。泪在你转身后汹涌，最后一句珍重，我却说的言不由衷，只有爱过的人才懂梦的内容。心头，一个人在回忆里停很久，被风吹得不动，该往哪儿走？挥挥手，才发现是彼此什么过了头，挥挥头，却又迷失在了最初。 想陪你在另一场

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